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将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《青藏高原》，德杰茂姆带出的《唐古拉风》，胡宗华演唱的《拉网小调》。 是谁留下？ 旧的故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，吕文科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李丹阳带出的《桃花水》。 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几彩花，那一朵鲜开；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，那一只鲜绿。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神奇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，那一只仙鹿角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崛起。是你手中的风筝，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 的山林。

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你放心吧，兵马。 农民唱首歌，他们的司机好辛劳啊，在土里刨生活。种的是汗珠落，秋的是风调雨顺，收的是苦中乐。春夏秋冬有365个，只要太阳一升起，他们就进身边有水与火，梦里是中秋月圆，耕耘着山雨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云南民歌《迷渡山歌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